金刚经念起没完，不知道念经多少为止，我这念着念着就完了。七十步哎，有了，先别逗别的话，就算你是十八罗汉大陆金仙，你也怕魔火烧烧体下。黄毛编纸裁了个条，画了一道灵符，宝剑出匣，把这灵符牵到宝剑尖上，香炉这个香点着了，这个灵符在这儿这么一烧，其实就这么一个小纸条，一沾火就得没，它不没这灰也不掉，点着了一晃，手里头掐着诀，嘴里头念着咒，晃悠这宝剑，这火呢越晃悠越大，这火球先是冰盘大小，晃来晃去有车轮大小，拿魔火憋着烧孙德龙。 老道是真会点这邪法，孙德龙能躲过老道的魔火吗？我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呀，再继续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这段单口相声《山东斗法》。咱们待会儿回来接着聊。

取着木往对面瞅，对准了欠圈撒后手，找假货扔过去。他要不说招家伙，就这样非打在面门上不可，闭着眼睛晃悠呢。这说招家伙，老大不知道什么事，睁眼一看，黑乎乎直戳戳奔面门来了。吴良虎往旁这么一闪，一偏脸，吴良虎闪过去了，没打着，还算不错。打呀是没打着，擦着耳根台子过去的，杆儿啊是过去了，后头这钩不饶人呢。他说的明白，杆儿在前，钩在后，对准了前拳，他才撒的后手啊。杆儿过去了，钩扑哧一下打在腮帮子上了。哎呀，老道往下一拔这钩杆子，带下一条子肉来，鲜血淋漓。这俩大窟窿照样疼，疼得捂着腮帮子直念佛。钩杆子往下一拔，吴良虎，人家吴良虎呀，孙子龙跟着起哄，好家伙，人家念佛他干好家伙。把钩杆子拔下来一看，老道不认识，不知道这是大柱的钩杆子。相当不知道，你就把他扔在一边吧，他倒霉催的。他一看这，他更害怕了。哎呀，刚才这个法官来的时候脚架祥云，金光护体，从天而降，我就知道他是十八罗汉，大陆金仙。现在一看果然是十八罗汉。哎，如其不然，焉能把如来我佛的八宝如意勾得过来？他胡给起名啊！他还当是八宝如意勾呢。哎呀，不能再跟他动手了。头道灵符烧了半边发髻，二道灵符未从发用就打了我一如意紫金钩。我要再动手，他腰里还挂着翻天印呢。就那洗了酒壶，他那酒壶四方的，他擦的锃亮啊！翻天印，薄宝囊也带着呢，前口袋，好嘛！哎呦，嘎吱窝还夹着天书呢，账本儿，他瞧什么什么有用了，他瞧哪样都有用了。嗯，吴良虎，法官。咱们两个人打哑巴，你看怎么样？你选怎么着我都不含糊。那好，那么就打哑巴吧。老道站好了，先打。这样一来，老道这么一来，孙德龙不懂，不懂他想。嘿，好小子，不服啊！这是冲太爷呢？什么冲太爷？跟我冲太爷？你这个样子大架，俩也不是个。告诉明白你吧。哎，伸了俩，那意思打架你俩也不是个。哎，人家打哑巴，哑巴哑巴不能说话，他带出声的。哎，俩，老道一看，点了点头，怎么让他给蒙对了？那么老道呢又伸了三个，孙子龙这儿又响了，你一个我俩，你仨我四，你五啊，我完了，我没有六指啊，你要五啊，我得添一个难看呢。你琢磨他仨呀，我来五吧。哎，他伸了五，老道又点了点头，老道这么一拍肚子，孙德龙呢一拍脑袋，嘿，老道吓得颜色更变。吴良虎，法官，贫道敌你不过，我去也。奔法台要往下跳，孙德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